你说的对，书上没有说非犹太人是牲口。这里有一个解释。为什么他们？等等，这就是我想知道的。等等，安静点。上面写了什么？我不明白。上面写着你被称为人类。非犹太人不被称为人类，这是经上所记的。不叫人，他的口音很重，我听不明白。我们不称他们为人类。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他们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出现的。人不同于禽兽。如果一个人表现得像个禽兽，那么他就像一只禽兽。每个人都需要自我控制。犹太人很会自我控制。如果邪恶的意图告诉他们要做一些事情，邪恶的事，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他们是一个人，因为他们有智慧，不是犹太人的人。做一些善事，他是一个人还是不是人？而且他需要做一些正常的事情。通常这样做，他们能杀人，装作看不见人的去杀人。犹太人永远不会杀死犹太人，即使他们看不见这个犹太人。如果一个非犹太人，但也有犹太人杀害犹太人。凡事都有一个例外。伊戈尔·阿米尔，一个犹太人，一个行为举止很像犹太人的犹太人。当然，也有一些犹太人行为不像。我不明白的是，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是。你是怎么叫他们的？打扰一下，先生。禽兽。如果他们迷失了方向，人这个词指的是上帝的形象。人类是上帝的形象。这就是人的含义。我们改变了它。意思是犹太人改变了人的定义。到更人道的行为。你得表现得像个人类。但在原则上，人类是以上帝为本的。人以上帝为本，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人类。非犹太人是。上帝创造了他们，所以他们会。服务于犹太人。你见到的所有非犹太人，全世界以数十亿计，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犹太人获得利润。我们没有看清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等一会，今天我们仍在被流放中，所以非犹太人还不能完全为我们服务。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为我们服务，我们每个人都会。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有多少？成百数千奴隶。2800名奴隶现在吗？弥赛亚还没有来到。那外邦人现在是怎么服务我们的呢？他们为我们制造汽车。我们不这些。搭建公寓，建筑物。外邦人，非犹太人，什么都要做。他们为谁修建房屋等？当然是为我们。他们为犹太人服务。犹太人不必对外邦人信守诺言，那根本算不上多大的恶。因此，犹太人从外邦人那里偷钱，就像犹太人借钱给外邦人一样，是一种神圣的服务。犹太人是世界的主人，我们外邦人是犹太人的仆人，事实上，我们是他们牲口。马丁·路德，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所以，希特勒真的想要接管、统治世界吗？不，这只是历史学家们的捏造。事实上，恰恰是这些指责希特勒想要统治世界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想要统治世界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例如，丘吉尔指责希特勒企图接管、统治世界的时候，那时候大英帝国正控制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当犹太共产主义者指责希特勒企图接管世界的时候，此时共产国际已经明确地表明了，他们为统治世界而战，并且他们通过完全控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媒体、银行和政治，对这些国家实施了占领。希特勒当然希望全世界都能奉行民族主义来捍卫自己的民族，以抵御全球主义的邪恶。但希特勒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想强迫任何人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我不想把国家社会主义强加给任何人。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些国家想保持民主，很好，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民主。阿道夫·希特勒。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绝不是雅利安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只是想保卫自己的种族。 保卫世界上真正的生物多样性，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按照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比保护自己的种族更具有正义性的了，也为自己的种族感到骄傲和热爱，并且还想努力确保自己民族能够生存下去。这些都不是犯罪，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感觉。不管反白人媒体怎样说民族主义代表真正的全球多样性，热爱自己的种族和文化并不意味着憎恨其他种族。国家社会主义者相信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保护他们的独特的文化遗产、文化特性、艺术、文学、音乐、价值观、信仰和定义他们的民族的其他特征。所有种族都有权在自己的祖国和平生活，不受人种替换的威胁。全球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反多样性，因为他们想要我们人口混杂，摧毁种族认同和不同种族之间的独特性，他们想让我们都成为一样的人。全球主义者在欧洲白人国家中推崇种族大熔炉概念的同时，实际上反对真正的多样性，并试图根除多样性，同时又欺骗性的支持所谓的多样性。真正的种族主义者和至上主义者是那些支持入侵性的大规模移民或异族通婚来摧毁一个民族独特的个性、美好和文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团结在德国身后，许多人一眼看穿了媒体上抹黑希特勒的洗脑宣传。数十万斯拉夫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亚洲人、印度人、黑人，甚至美国土著印第安人也骄傲地胸佩英徽和纳粹十字记号。纽伦堡种族法被认为是特别的种族主义者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减少了犹太人在德国的权利。律法也禁止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在战争和起草这些种族法律之前就密切合作了。这些法律得到了犹太人自己的支持，他们不希望把他们的基因和外邦人、非犹太人混在一起。麦克·沃尔什说，对于异族通婚的仇恨，对犹太人来说，过去是，现在也是，就像犹太人仇恨希特勒一样。希特勒只是在德国制定了第一个种族主义法而已。保持德国人为德国的主体，真的是多大罪过吗？当时美国的大多数州也颁布了法律，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人通婚。利比里亚宪法规定，只有黑人才能成为公民。那么为什么反种族主义组织没有对利比里亚大吼大叫呢？为什么利比里亚的种族歧视不是各地头版新闻呢？因为没人在乎这个国家只属于黑人。那日本这个人口 99% 是日本人的单一民族国家呢？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也门是 100% 的穆斯林。那么以色列呢？犹太人让以色列保持纯粹的犹太化也是种族主义吗？犹太人把以色列放在第一位也是种族主义吗？有趣的是，以色列以后将颁布更具歧视性的种族主义法律。在他们自己的犹太单一民族国家里，在以色列，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结婚是违法的。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享有与犹太人不同的权利。巴勒斯坦人不能自由搬迁，他们的城镇得到的政府资助比犹太城镇少。同样的罪行，巴勒斯坦人比犹太人受到更长的监禁。巴勒斯坦人遭到就业歧视，因为公共资金投入是不平等的。以色列有一个完全基于种族的移民政策，只允许有犹太血统的后裔移民到这个国家。犹太人被授予以色列公民身份，但外邦人却没有公民身份。以色列修建了一堵高墙，把移民挡在国门之外。以色列只接受了不到 1% 的寻求庇护者。1%。美国和欧洲的犹太人 100% 一致要求开放所在国边界，还要求移民改革。与此同时，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却伪君子一般地支持以色列，现在对潜在移民进行测试，以便保持以色列这个纯犹太国家的种族纯洁。以色列的反国移民政策关于犹太人的定义是直接基于 国家社会主义纽伦堡种族法的定义，该法将犹太人定义为任何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犹太祖父母的人。这个反国法律不是基于宗教，而是基于生物特征的犹太血统。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受到犹太社区猛烈批评的种族主义法律成为了以色列的国家法律的标配。同一个类似的种族主义法律由同一个犹太社区制定。我们能谈谈吗？我们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关于什么是政治上的吗？有一点。不不不不不不。我很想听听你对当前冲突的看法。但一切都在发生。这一切都是幻觉。是吗？哇。那家伙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人之一。你好吗？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刚才有人朝我们扔了个水球，然后就聚集了一群人。因为他们说他们要把我们赶走。他们现在正在收集数据。所以会有一大群人来追我们。是的，我没有追你们呀。滚开，这不是你的土地。所以我不能和这个国家的任何人说话。我得说我们在这里不太受欢迎。这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在下面只是想跟人说说话。你在这里看到的。这里的大多数人。不要像他们那样想。是啊，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够平静的了。走吧。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要去取我的车。我要去找我的车。犹太人。犹太人不会明白。双方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果明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突然有两个国家，人们和平共处，还会有本拉登吗？我认为这不会发生。但是你所做的就是去掉了一个论点，搞得一团糟。我的朋友已经走了。再见。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主任沃尔特·格罗斯教授说，我们并不是说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优越，但是我们确实说过，世界上不同的种族之间是有区别的。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了澄清。最容易被误解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对世界上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人们一直质疑基本的新世界理论的种族原则是否不一定会产生民族优越感，甚至滋生对其他人民和其他民族的蔑视。恰恰相反，正是这些种族原则为人们的相互容忍和大家所有人的和平合作提供了最好的保证。我们明白另一个种族与我们不同的事实。这个科学真理是基石，是道理。同时，每一项种族政策的责任，没有它，欧洲的复兴在我们这个时代已不再可行。另一个种族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判断。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原则是完全确保尊重其他国家民族的完整性。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只是要求保持我们的血统纯正。在将来，人们应该更严格地遵守这些生物学规律。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与异族通婚，因为通过这样的混血，两个种族中最好的和最具特色的品质都会失去，但我们将永远欢迎任何想来拜访我们的客人，不管是亲戚还是外来文明。我们的种族观点只会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民族本质的独特性，如同我们希望自己的种族特性得到尊重一样。如果所有的民族都能遵循沃尔特·格罗斯博士制定的民族政策，世界将由自由、独立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组成，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轻易被全球精英所控制。雄辩地解释道，德国的种族主义被故意扭曲了。他从来不是反对其他种族的种族主义，这是一种支持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主义。他关心的是使德意志民族在各方面都强大和健康。希特勒对数百万自甘堕落的人不感兴趣。如果他有那个权利的话，他根本不想要这些堕落之徒。今天，酗酒和吸毒随处可见。希特勒关心德国家庭的健康，关心这些家庭为一个健康的民族的复兴而养育健康的孩子。德国的种族主义意味着重新发现他们自己民族的创造性价值，种族重新发现他们的文化。这是一种对卓越的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 国家社会主义种族主义并不反对其他种族，这个种族主义只是为了自己的种族服务，它只在捍卫和改善自己的种族，并希望所有其他种族本身也这样做。国家社会主义种族主义重于德意志民族，完全尊重所有其他种族，是一名教师、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是动物权利深层生态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著名支持者。他在二战期间在印度从事间谍活动，刺探盟军情报，服务于轴心国的事业。他相信希特勒为了人类而牺牲自己。他对种族人民币的看法如下：尊重那些除了你自己以外出身高贵种族的人，他们在另一个地方正在进行和你我从事的一样的战斗。他是你的盟友，他是我们的盟友，在世界的另一端捍卫自己的民族。我支持一个多种族的世界，每个种族都与其他种族和睦相处，就像在一个花园里有玫瑰花坛、康乃馨花坛，还有鸢尾花和其他不同的花朵。这些花朵不混种，不杂交，它们彼此分隔，每种花朵都有自己的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志愿者争先恐后地帮助他们的德国兄弟保卫欧洲。德国军队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宗教多样化和规模最大的多种族战斗部队。来自以下国家的志愿者加入了德国军队，为第三帝国而战：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亚美尼亚、阿根廷、阿塞拜疆、比利时、保加利亚、波黑、中国、加拿大、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格鲁吉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冰岛、爱尔兰、伊朗、伊拉克、意大利、韩国、拉脱维亚、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黎巴嫩、荷兰、北非、南非、挪威、荷兰、巴勒斯坦、葡萄牙、罗马尼亚、黑山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叙利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俄罗斯、瑞典、瑞士、美国、英国、乌克兰、土耳其、美国和埃及。我向你保证，我完全没有任何种族仇恨。无论如何，一个种族和另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民族混杂在一起是不可取的，这并不意味着蔑视其他种族，这也是一种正常健康的情绪。我从不认为中国人或日本人不如我们，他们属于古老的文明，我坦率地承认他们的以往的历史优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他们有权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就像我们有权为自己所属的文明而自豪一样。我的确相信中国人和日本人越坚定地坚守他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我就越容易和他们相处。尽管德国想保持德国和德国人的民族单一性，我们当然还是欢迎来访的其他民族的人。非裔美国奥运选手杰西·欧文斯在奥运会前就被警告过，种族主义的德国观众可能会充满敌意，大声辱骂他。相反的，德国人给了他几次雷鸣般的掌声。欧文后来说，他在柏林奥运会上收获了职业生涯最热烈的掌声。欧文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获得了四枚金牌，但他却没有得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或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的认可，也没有被邀请前往白宫做客。相反，是希特勒给了欧文特别的纪念礼物。反德宣传声称愤怒的希特勒四次无视奥运金牌得主杰西·欧文斯。然而，在他1970年的自传中，欧文斯自己写道：当我经过希特勒身边时，他站起来向我挥挥手，我也向他挥挥手。我认为写手们不恰当的批判了希特勒这个德国的风云人物。希特勒没有冷落我，冷落我的是罗斯福。美国总统连一封电报都没给我发。杰西·欧文斯在许多场合说，他实际上在纳粹德国受到了比种族隔离的美国更好的待遇。在美国，欧文斯每次上街都会被种族主义者骚扰。在德国，欧文在街上行走都很困难，因为德国人总是喊住他，和他握手，并向他表示祝贺。欧文斯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诠释积极的评价， 一位著名的美国塔斯基级飞行员亚历山大·杰斐逊写了一本书，名为《被捕的黑人飞行员：获得自由的黑人飞行员》。书中他谈了自己身为自己国家二等公民的感受。他被击落后被关进了德国战俘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被和白人战友隔离。他回忆起最终被释放并返回家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情景。他刚下了船，就有人告诉他，白人靠右，黑鬼靠左。黑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杜波伊斯于1936年访问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他说道，他从德国学者那里得到的尊重比从他从美国的白人大学得到的尊重多得多。他在德国被当作人一样对待。他还说道，国家社会主义者没有表现出对黑人丝毫的种族仇恨。美国外交官兼作家劳伦斯·丹尼斯是混血儿，他有黑人母亲和白人父亲，他也访问了纳粹德国。和杜波伊斯和其他来访的黑人一样，他受到了热情的对待，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他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会面并进行了讨论，丹尼斯甚至参加了纽伦堡的集会。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到了国家社会主义也能拯救美国。马库斯·加维，非洲国家社会主义者和第三帝国崇拜者，与我们被胜利者的洗脑宣传所教导的相反，希特勒并不憎恨所有的犹太人。希特勒的犹太医生爱德华·布洛赫，他也曾治疗过希特勒。饱受癌症折磨的母亲受到党卫军的保护，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布洛赫得到了特别保护。希特勒称呼他为爱德裘德，意为高贵的犹太人。希特勒说，我对犹太人本身并无异议，但犹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分子都是我的敌人，我就是在和他们在战斗。所有的犹太人都像毛刺一样粘团结在一起，这取决于犹太人在自己民族不同认知之间划清界限，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此我必须统一行动对付所有犹太人。菲利普·弗里德曼规定，第三帝国优先对待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仔细区分了信奉犹太法典和基督教化的犹太人。埃米尔·莫里斯是希特勒在运动初期最亲密的同志之一，他是犹太人，也曾经是希特勒的司机、保镖和多年的持久的好友。希特勒经常出席音乐会，他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是古斯塔夫·马勒，他是犹太人。歌剧作曲家弗朗茨·勒哈尔娶了一个犹太人，但他是希特勒最高音乐奖的获奖人。800多名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公开生活在一个提供犹太800宗教服务位于柏林的犹太医院里。1938年初，德国 10% 的职业律师是犹太人。犹太医生还有牙医，我们一直参与德国的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到1939年仍有68万犹太人生活在第三帝国。在希特勒的知情和批准下，有多达15万犹太血统的士兵曾在德国军队服役，包括获得勋章的退伍军人和高级军官，甚至包括将军和海军上将，是弗吉尼亚州美国军事大学的历史教授。他说，德国军队中犹太血统士兵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大多数学者忽视的禁忌课题。许多有犹太血统的高级军官甚至获得了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特别许可。布莱恩追踪研究了希特勒手下1200多名士兵的犹太血统，包括两个陆军元帅、15个将校、两个最高级别将军、中将、5名少将，指挥超过10万大军。20名犹太人获得了帝国最高军事荣誉骑士十字勋章。犹太人也在国家社会主义警察和安全部队服役。作为贫民窟警察条例督察和集中营警卫卡波监狱看守。历史其实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很多勇敢和亲德的犹太人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对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最著名的是前总理和德国空军将军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德国空军元帅艾哈德·米尔奇。 尽管有犹太血统，维尔纳·哥德堡还是作为理想的德国士兵形象出现在著名的柏林塔格斯布拉特报纸中，他的形象后来被用于德国国防军的招募海报。每个德国士兵都收到了德国士兵十诫的副本，并被要求严格执行，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些行为准则的唯一例外是在处理嗜杀成性的共产游击队员方面，这些游击队拒绝承认战争规则。因为这个原因，未穿军服的游击队囚犯拒绝投降，有时会被当作战犯绞死或枪决，而不是作为合法的战俘获得优待。巴巴罗莎计划，斯大林违反了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于1939年入侵波兰，没有任何宣战就开始了冬季战争。英勇的芬兰人击退了强大的红军。斯大林在1940年轰炸了瑞典。斯大林违反了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1940年入侵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大举进犯，以标准的共产主义操作来恐吓、折磨和杀害人民。苏联用运牛车驱逐折磨了50多万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基督教徒的欧洲人被运往古拉格。12%的波罗的海人口要么被驱逐到西伯利亚，或者被犹太苏联秘密警察处决。斯大林在1940年占领了罗马尼亚东部的一块土地，迫使罗马尼亚放弃了摩尔达维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在令人作呕的双重标准下，盟军对苏联的野蛮侵略保持沉默。相反，丘吉尔《斯大林条约》于1939年10月15日签署，战争大臣丘吉尔于1940年2月8日在伦敦签署了该条约的执行文件。盟军对波兰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盟军只是利用波兰发动了对德战争。现在仍然没有针对苏联的抵制运动，也没有对苏联宣战，媒体上没有反共宣传，也没有人叫喊斯大林是战争贩子，什么都没发生。自1933年与苏联成为朋友以来，罗斯福一直与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同情者保持密切的关系。希特勒很清楚斯大林即将入侵欧洲，自苏联解体以来，他对斯大林的怀疑被证明是合理的。1940年签署的第10320206号文件揭露了斯大林准备在1941年7月入侵西欧，这一大规模入侵行动计划名为雷霆行动。他的行动日期是1940年9月18日，在德国巴巴罗萨行动部署前3个月。在格奥尔基·朱可夫于1941年2月成为总参谋长后1941，该入侵计划被称为41。这个计划书可以在所谓的文件中找到。这是一个包含大约10万份绝密文件的文件汇总。在《破冰者》一书中，俄罗斯犹太历史学家维克多·苏沃洛夫向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希特勒是被迫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抗击准备入侵并摧毁整个西欧的庞大的苏联军事机器。苏沃洛夫引用了苏联绝密文件来证明了，苏联军队完全是作为一支攻击性力量而筹建的。斯大林使用的是经典的分而克之策略，他首先希望英、法、德三国处于遭到摧毁和疲于奔命的状态，这样红军就可以入侵以上三国在西方的领土。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入侵而不是防御。苏联已经一个师一个师地向德国边境靠近，苏联生产了5到10倍的德国能够生产的坦克、机枪、大炮和飞机。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的胜算越来越小。鉴于共产党人公开宣称要征服世界的野心，毫无疑问，斯大林已经做好了进攻德国的准备。1941年，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是苏联海军部长，也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他回忆道：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斯大林不仅没有排除与希特勒德国开战的可能性，相反，他认为这样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为战争做准备，全面多样的准备工作，按部就班的择日值日期都是他亲自选的。希特勒打乱了他的计划， 德意意大利人已经知道了苏联进攻欧洲的计划，并准备了反击计划，名为巴巴罗萨行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先发制人入侵苏联。德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至少在短期内拯救了欧洲，免遭红军毒手。当斯大林正准备用300万士兵进攻西欧的时候，先遭到了德军猝不及防的迎头痛击。德国士兵佩戴刻着“上帝与我们同在”字样的皮带，攻入了那块反基督教的红色领土。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德国士兵各就各位，准备入侵。历史上最残酷的战役发生在东线，从德国开始向前延伸，经过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巴尔干半岛、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欧洲最勇敢的士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将欧洲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中解放出来。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其他东欧人，欢迎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德国人，他们不再经受在苏联统治下遭受的酷刑折磨。当地妇女在德国人经过时为他们祝福，妇女们给士兵们提供食物，士兵们甚至帮助他们修复房屋和教堂。在德国的村庄，我们剩下的人被赶进运牛的火车运到西伯利亚，很多村庄就这样消失了。差不多过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轮到我们在哈尔布施塔特了。据我所知，哈尔布施塔特有一半的人被流放了。我们已经坐在火车站里了。这是1941年9月，德国军队大举进入乌克兰，阻止了流放，叫停了火车，德军命令火车停下。这就好像主差遣天使来拯救我们一样。来的德军有说一般德语的，还有说高地德语的。他们消除了笼罩在我们头上长达25年的恐怖。25。德军为我们开放了教堂，告诉我们你们想要进行什么宗教服务都可以。那情景就像天堂一样。我的母亲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一直都没有停止谈论她和德军度过的美好的两年时光。那两年是和德国军队在一起的日子，那时德国军队来了，从苏联人手里夺回了村庄。德军进入我们的村庄，我们很高兴德军来接管我们的屋舍。他们本可以，我的祖母开始做饭，好像做饭已经过时了。德国人到来的时候，场面非常壮观。德军显然在那里设立了一些指挥部，他们有一些无线电广播，还有电台等等。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离开了，当然，越过我们的村庄，向东前进去参加莫斯科会战。在向莫斯科推进的过程中，有些人留了下来，我们完全相信，德国人是来把我们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的。从来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改变对德国人的这一看法，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对德国人的看法呢？在我们眼里，德国人就是英雄。随着德国人向东推进，数百万俄国人拒绝为斯大林而战，转而向德国投降。斯大林的暴政为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俄国人所憎恨。事实上，俄国人是如此憎恨斯大林暴政，以至于整编制的部队投降，自愿为德国人而战，把他们的祖国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统治中夺回来。希特勒视共产主义为欧洲的毒瘤。希特勒决定他的人生目标就是铲除并摧毁共产主义。德国人并不与俄国人为敌，而是以共产主义为敌。许多俄国人自愿为希特勒而战。近50万俄罗斯志愿者在前线服役。还有10万或更多的人在其他非战斗岗位上服役。俄国解放军的反共战士穿着带有俄国标志的德国军服。1944年，这支部队正式更名为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武装部队。他们由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率领，但服从德国人指挥。他们英勇作战，主要活跃在抗击共产党游击队的关键岗位上。弗拉索夫将军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会面，解决了组建一支由俄国人组成的庞大的新军的细节问题。他们讨论了于1942年签署的斯摩棱斯克宣言，其中概述了将俄罗斯从共产主义占领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宣言规定，在新俄罗斯，每个民族都将获得民族自由。 包括自决权。实现这种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权利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消灭斯大林和他的小集团之后，希姆莱和弗拉索夫一致认为，最初有五个师是由俄国战俘组成的五，还有来自东部占领区的工人，他们的数量当时已经超过了500万。希特勒还组建了特别行动队，以便把嗜血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苏联城市消灭、移除。共产党游击队罪犯被处决或绞死，作为对他们对基督教俄国人所施加暴行的惩罚。当时有传言说斯大林精神快要崩溃了。阿道夫·希特勒解释说，你们可能都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一步。德国人民从来没有对俄国人民怀有敌意。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一直在尝试，不仅把德国，还要把整个欧洲推入火坑。德国从未试图将其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在俄罗斯传播，而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一直试图将我们和其他欧洲人的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努力尝试，还想首先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对我们和欧洲人民的奴役。苏联犹太共产党奋斗的结果，在每个国家导致的只有混乱、痛苦和饥饿。在莫斯科战役之前，希特勒成功地击败了苏军，俘虏了许多苏联红军。然后不可思议的严寒来临了，-40到50摄氏度，寒冷给德国人带来了大麻烦。德军只有夏季制服，装备也在战场处于冷冻不可用状态，坦克无法移动，天气不断恶化，气温急剧下降。决定胜负的时间点对德国人非常不利。在德国国防军向莫斯科进军的最后一击之前，德国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罗斯福延长了租借法案，该法案将为苏联提供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113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500亿美元，用以挽救共产主义暴政。此时大量部署于西伯利亚的苏联军队被从远东地区调遣回来和德国人决战，德军没能占领莫斯科，反而又被击退了。斯大林觉得有必要让督战队阻止作战部队溃败，督战队负责处决任何从前线撤退的士兵，斯大林还给任何被捕的人贴上叛国者的标签，后来处决了这些前囚犯，同时把他们的家人送到集中营。你要记住，红军前进的时候，在红军后面有第二支军队，内务人民委员部，他有自己的坦克、自己的机关枪等等，随时准备向前开火，这样就没人敢后退了。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于1942年被德国国防军俘虏。1942，德国国防军提出用德国战俘与斯大林交换他的儿子，斯大林拒绝交换，他说，我没有叫雅科夫的儿子。虽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雅科夫后来在囚禁中死亡。有人说他猛撞战俘营周围的栅栏而死亡，也有人说他是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的。逼近斯大林格勒时，斯大林怯懦地逃离了这座城市。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双方为了控制这个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苏联城市而战，该城市斯大林自己的名字命名，今天被称为伏尔加格勒。这场战役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造成近2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斯大林拒绝将红军撤离斯大林格勒，不但导致了一场漫长的战斗，还给饥饿的当地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1942年7月，斯大林发布命令，禁止任何平民，甚至妇女和儿童离开这座城市。在德军占领了大部分这座城市之后，由美国租借法案装备的红军通过挨家挨户的血腥战斗击垮了德国人。德国人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他们战胜俄国的机会变得渺茫。德国的战时经济直到1943年才进入全面战争模式，已经太迟了。1943年2月2日，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奇·保罗斯终于向苏联投降。30万德国、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士兵 包括35000名帮助德国抗击共产党的俄国志愿者，现在已经被包围了。超过11000人拒绝在官方宣布正式投降后放下武器，宁愿与布尔什维克战斗致死。到三月初，所有抵抗都被消灭了，活下来的人被迫向东行进，或者在苏联的死亡集中营里做苦役到死。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证实了11237封士兵们寄给家人的信，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意愿和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战死的决心。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了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在1943年7月5日至8月23日库尔斯克战役后，苏军对德军在人数上的优势超过了2倍，德军阵亡人数约为 20.3 万人，而共产党则损失阵亡了 80.3 万人。德国人没有完成他们的战略目标，德国被迫全面撤退。此刻美国在意大利开辟了新的战线，德国再也无法在战争中夺回主动权，德国人逐渐被完全赶出了苏联领土。之后苏联在整个东欧对德军穷追猛打追击，并在1945年进入德国本土。此刻德军正在与严寒的天气做斗争，同时也向逃离凶残的共产党毒手的难民提供了急需的保护。越来越多的人绝望地逃往西方，以逃脱共产党毒手。当然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德国人被击退了。在德军撤退的时候，带上我们一起走，带上我们剩下的人，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和德军一起撤退的，没有任何人是在枪口的威逼下行动的。如果我们留下来，共产党人就会把我们抓起来处决，或者把我们押运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很乐意和德国人一起撤退。你知道，我们正走向一个帝国，走向德国，它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我们绝对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他奋斗的本质和在他奋斗的价值。我们有出色的德国士兵全程保护我们，我们走进了帝国。所以在秋天，在旅途开始的时候，一路上有着许多欢歌笑语，到处都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穿着漂亮时髦的衣服，他们骑着自行车，他们给我们干裂的饮水，女孩们在做饭，你知道的，还给我们端上咖啡等等。我们一直是靠军队养活的，他们有厨房，战地厨房。冬天来了，食物越来越少，马都生病了，道路越来越窄了，天气非常寒冷。当我想到战争和长途跋涉，我想的与其说是饥饿，不如说是严寒，天气总是很寒冷，这就是我记得的了。然后当然一旦冬天来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得不经常在陌生的房子里过夜。德军会征用房屋，把难民安置在房子里，德军保护我们直到最后，他们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不让我们失望，一直到最后。请记住，难民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是巨大的负担，难民们饥肠辘辘，苦苦挣扎，一无所有，德国人把我们当家人看待。这条战线的目的不再是保护单个国家，而是为了欧洲的安全，从而拯救所有人。阿道夫·希特勒，珍珠港。当地面部队为结束战争而浴血奋战的时候，出于政治原因，政要们正在尽其所能持续这场冲突。1940年10月，当德国在欧洲战场取得全面优势的时候，英国没有丝毫获胜的机会，除非美国被拖入这场战争。英国战时内阁的重要成员亚瑟·格林伍德勋爵向犹太人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希望获得犹太人的支持，把不情愿参战的美国像1917年那样再次拖入战争。1917贝尔福宣言承诺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以换取美国的参战。格林伍德预言道，当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格林伍德承诺，在战后重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应该也将会有真正的机会做出他们独特和建设性的贡献。而且 需要1000万美国男孩大兵来完成这项工作。14个月后，美国参战。1941年9月，魏茨曼对丘吉尔说：“我们成功地把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他们，美国，在巴勒斯坦和犹太武装部队问题上按我们的要求做，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美国的犹太人把美国也拖入这场战争。”1939年，乔治·范·霍恩·莫斯利准将在《纽约论坛报》上披露了这一计划。现在提出的战争是为了在全世界建立犹太人的霸权。尽管大英帝国已经拥有大量的资源和数百万的军队，丘吉尔和罗斯福现在将推动美国参战。在历史上，美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反战。历史上，美国民众也没有像1939年那样观点一致，那就是不卷入他们眼中的另一场欧洲内战。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4% 的美国人绝对反对参战。1939年9月，战争开始。普通老百姓厌倦了这些战争。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强迫国会通过了与美国所谓的中立相矛盾的法律。1939年，罗斯福废除了美国中立的法律，同意单方面向德国的敌人提供武器。这发生在罗斯福通过租借法案的第二年，正式撕下了他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伪装。他还允许美国公民加入英国空军。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罗斯福开始冻结德国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宣布对侵略国实行石油禁运。罗斯福向英国提供了10亿美元的租借援助。一，美国共产党创始人本杰明·吉特洛在1940年的《我忏悔》中写道：当我在莫斯科时，讨论了在战争中对美国的态度。私下里，这是我与之交谈过的所有俄罗斯领导人的意见。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敌对一定会演变成两国之间的战争。因为罗斯福很清楚民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一再对美国人民撒谎，说他热爱和平，以及他让美国远离战争的决心。与此同时，他又尽其所能将欧洲和美国卷入战争。与德国的情况一样，日本也打破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的束缚，经历了经济奇迹和国家重生。这是不能被国际犹太集团允许的。日本必须被征服，以重新成为银行家们的摇钱树。1941年6月23日，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莱齐埃尔·伊克斯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写道：现在是停止向日本输送石油的最佳时机。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可能会发展成这样一种局面。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加入这场战争不仅可能，而且很容易。如果我们就这样间接地被牵扯进来，我们就可以避免作为共产主义俄罗斯的盟友而受到批评。罗斯福当然还在拼命寻找参战的途径。随后，他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后来又在国际上针对日本的敌对行动中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直接的结果是，日本现在失去了我们 75% 的海外贸易，还有 88% 的进口石油。这导致日本现在资源不足，无法继续与共产中国的战争。为了避免战争，日本首先与美国官员进行了谈判。美国要求日本在任何禁运结束之前先撤出中国。罗斯福当然知道日本人绝不会让自己受到这样的羞辱。如果日本拒绝，禁运将继续，日本会因经济困境而崩溃。如果日本屈服并从大陆撤出所有军队，共产主义将席卷东亚。这正是战后发生的事情，导致了共产中国、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给日本人的是两面都是投降的硬币，要么饿死，经济崩溃死，要么亡于共产主义。日本决定拒绝这两种选择，选择战斗。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面临着一个如何做好外交防护的微妙问题，以确保日本处于一个错误的方向，然后先采取一个错误的行动，让世人一目了然的行动。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操纵日本人，逼迫日本人开第一枪，为在珍珠港袭击以前美国参与欧洲战争进行宣传以获得民众的支持的宣传机构。有一个精巧的名字， 援助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1940年底，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拉什·霍尔特发布了一份对委员会的详细审查报告。该委员会与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投资公司和工业企业等机构关系密切。这些机构反过来又对大学校长和教授，以及报纸、广播和其他通讯方式产生影响。霍尔特警告说，如果委员会成功地让美国卷入战争，美国男孩会为奸商、政客和爱国者流血。如果战争爆发，白人委员会的赞助者将会双手沾满鲜血。那都是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中丧生的美国人的鲜血。1941年3月，一份委员会大部分金主的名单被公之于众，揭露了渴望将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势力。未来的战争充分考虑了强大的国际银行，主要是犹太人的利益。在1941年5月1日的日记中，美国英勇的飞行员兼和平运动领导人查尔斯·林德伯格揭露了将美国推向战争的同盟。支持美国参战的压力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美国人民反对战争，但政府似乎铁了心，一意孤行要发动战争。